据南朝鲜神社点评报道，庆尚北道兴州郡和金泉市的数百名居民5月8号向宪法法院提交一份假处分申请书，要求终止政府运进萨德装备。